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么说了。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官仓老鼠大鱼斗。听到个题目就知道官仓老鼠就是讲跟贪污有关的问题。其实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捐立捐官这种的卖官制度出现之后，讲到有关相关的话题，其实跟今集就连上一个体系去想。捐官就是入市的途径，但是做了官之后都要被监察。系统性的贪污或舞弊是不是存在呢？很多中间这些问题呢其实是可以要被讨论。今天除了我啦、阮涵啦、嘉齐啦、小毛之外呢，还有呢由阿乐言变身的做朱维尼。他说呢，就两个说呢今天要派朱维尼来塔凡代替乐言。 不是吧，是瘦了一点点而已吧。 瘦了很多的。你说瘦得多 肥。肥必瘦了。 但你又高了又瘦了。看嚟都 高咗，肥咗，肥咗又瘦咗，咁差， 寒窗苦讀啊！ 係啊，即係咁，所以咧，即係今日都係五星戰隊咁啊，繼續嚟。咁啊，嘉齊，官倉老鼠大魚斗好似係你諗係咪？ 是不是 你作 的？是你作的 官倉老鼠？ 唐詩人曹葉的作品呢就叫官倉鼠啦。官倉鼠另外第一個想起的就是《詩經》裏面石鼠。 石鼠。 石鼠就是講啲貴族呢貪婪點樣去剝削啲百姓。咁官倉鼠其實有類似嘅即係咁嘅味道喺度啦。成首詩係官倉老鼠大魚斗，見人開倉亦不走。話你諗下，打開嗰個官倉嚟，嗰啲老鼠惡到呢係人都唔怕，可能狗都唔怕添。係啊，跟住首詩仲有講啊，跟住咧係見而無糧百姓饑，咁睡到朝朝入軍口，睡顯朝朝入軍口，咁就係即係每朝都要將啲糧食，百姓冇啦，軍人都冇啦，都要去個官倉裏面儲藏，俾嗰啲官倉老鼠去食嘅。你諗下，即係嗰種好形象地去描述貪官污吏點樣去殘害百姓，將百姓嘅血汗咧去即係吸取咗啊！咁呢個咁嘅詩咧，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即係我哋今日睇翻咧，無不憤慨。不過咧，我想問嗰個問題，大家諗下喺歷史上邊，我哋即係固然知道貪污係一樣必然嘅，即係一定有存在嘅嘢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冇可能咧會話到貪污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大家，可能我哋讀咗咁耐嘅歷史啦，會唔會有一個諗法，或者會唔會自問咧？就係究竟傳統時代我哋講嘅貪污，同而家我哋今日眼中所謂嘅貪污係咪同一回事？即係如果我用翻，即係我今日我哋可能討論裏面咧，就要思考一下，用翻現代嘅或者甚至係香港呢把尺嚟去睇中外古今所謂貪污嘅歷史、貪污嘅故事，我哋有啲咩啟示？即未必是不好的，可能是很好的。 是啊，正话那首诗令我想起的就是呢，即我哋话诗史，即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做官的你与民争利，或者你成日抢夺即普通人的一些钱，八个月都有即写这个买炭翁，也都有讲这些，即你官方如果你同民间去争利的话就很弊，即我哋日常生活都有影响的，去到这个地步的问题。回應翻正阿嘉齊所講嘅，即係有關貪污嘅部分啦。咁我哋都上一集咧，即係我哋講到即係賣官嘅時候都講，即係呢一種賣官嘅制度咧係系統性。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佢買個官翻嚟咧，我哋都可以假定佢咧係必須要收翻個成本。咁所以咧，其實呢種貪污嘅問題咧，喺即係以前嘅一啲歷史好多嘅時刻裏邊咧，都係啲系統性被接受嘅部分。咁簡單講咧，就係我哋用今日嘅法例講咧，其實佢唔犯法嘅。咁所以其實把尺咧，其實喺佢嗰個時候咧，佢就唔屬於有問題嘅部分。咁所以但係今日咧，我哋就幾大分別嘅，即係譬如你即係非常簡單講啦，就算去到教書啊，你收一份250蚊以上嘅禮物咧，其實你喺好多嘅大學裏面咧，你都已經係犯咗規則。 咁 你 可能250蚊啊？ 係啊。 是死 了，但是不知貴校哪間不同啦，但係即係我哋以前經驗就250蚊以上就唔得啦。咁点啊？惊唔惊？ 唔受规 制都唔使惊啦，可能都做咗啦已经。 系咪我好多学生送咁嘅礼物俾你啊？ 即系你咁，所以你谂下，其实250蚊计通胀之后，其实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状态。即系譬如我颁一个水晶章俾你，阿 Sir， 我颁俾你十年努力，我颁俾你，咁你我收啦， 已经过咗啦， 过二百五你 嗰个阿加力 胶系啊，而你已经被钉牌啦， 系啦 咁。所以其实背后就系话，其实而家今日系有一个好实正嘅规则定咗，边啲系过咗先。但以前就未必係咁。 但係同埋其實你睇貪污嘅問題裏面都反映緊就係即係個時代一個進步咯。即係點講咧？其實而家一般大家都會覺得就係 不應該貪污，其實就是一個你嗰個社會的進步一種指標嚟。即係好似你所講咁樣，好似以前，其實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似香港咁，以前其實警察的貪污是一個制度性嚟噶嘛。即係你冇得話唔貪噶嘛，你唔貪住，除非你唔做呢份工。咁但係到後尾，當廉政公署出現咗之後，其實我哋大家都覺得貪污是不啱嘅。即係我有個印象比較深刻，就係、試過一次，即係教啲學生有關於香港歷史，佢哋都會問啊老師，你收唔收禮物㗎？咁跟住即係啲紅包啊之類嗰啲，咁嗰刻我其實就會覺得，其實作為即係如果你係香港土生土長一個學生咧，其實係絕對唔會有呢一啲咁嘅文化規則，係唔會問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有一啲對比咯。咁而當中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即係嗰個背景嘅唔同。 嗯，係。其實貪污係咪禮物嘅一種啊，或者係即係禮物嘅取予嘅問題咧？ 因為其實譬如我哋以前睇可能真係講禮啦，講禮物啦，禮物者即係彰顯到個禮嘅一個物件啊嘛，即係你譬如好似呢一個禮記已經講咗㗎啦，係咪，佢話禮尚往來，係咪，如果你來而不往呢係非禮喎，咁所以其實有啲咁樣嘅，我哋唔好用利益輸送呢個咁嚴重嘅 term 先，即係只不過係可能係我同你要建立一種關係，我俾樣嘢你，然後你俾翻一樣嘢我。其實可能喺我哋一個重禮嘅中國傳統社會入邊咧，其實係一個禮嘅一個彰顯嚟嘅，亦都係一種關係，我哋關係嘅建立嘅第一步。 係啊，即係我哋就如果用人類學嘅立場去睇，即係再早啲嘅即係人類嘅時代咧，我哋話禮物嘅交換咧係人與人之間、群體同群體之間建立關係嘅非常重要嘅方式嚟嘅。即係我哋必須要通過禮物嘅交換，先至可以建立一個情感嘅紐帶，去信任對方。咁所以我哋經常會有處理呢啲即係禮物之間嘅事。咁其實呢一個喺歷史時代嘅好漫長嘅時代咧，都係一件德行嚟嘅，即係送禮係德行嚟嘅，咁所以即係喺咁嘅立場裏面，你會發覺咧，用現有嘅貪污嘅觀點去睇事情咧，喺以前好多嘅時代咧，都會發覺係把尺咧係有猶豫不定。不過翻轉頭正話，我哋所講我哋貪污嘅問題嘅建立，或者對貪污嘅信念咧，的確同我哋今時今日嘅社會嘅文明程度好大關係。但係亦都係好多社會咧曾經好重視一啲嘢，例如新中國時期嚇，譬如話我哋話三月紅旗，其中好長嘅其中一個問題，大家都爭爭就是、官員開始出現新中國都兩支腐敗咯。共產黨黨內都有啲腐敗嘅問題，六四前夕最大嘅關鍵就係反官道，係嘛？即係官方出現咗一啲貪污，大家覺得要去解決咗呢啲嘅問題。咁呢個亦都唔係淨係民間嘅，官方自己都覺得，我哋內部有啲問題，我哋需要解決，我哋要處理呢啲咁嘅貪污。咁所以其實唔單止係普通人認為有問題，而係官方認為呢個貪污咧，其實係必須要被處理同埋取締。 其實好似頭先羅師姐咁樣講，我哋係貪污呢個概念，我哋係不斷咁演變而。當中是看到文明的進步，即是有時我們看到在古代西方的時候講緊貪污其實是一種 dishonesty， 即是一種不誠實，在官員和官員之間一種不誠實欺騙的行為，但是隨著教育普及化底下人開始學識了什麼是平等，我們應該受到公平的對待，每個人其實是應該是有 fair treatment 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懷疑甚至乎思考緊，究竟人同人之間，我透過禮物或者其他利益去換取一啲更加我有更加大嘅利益嘅時候，其呢樣嘢係咪對造成咗對其他人嘅唔公平咧？咁慢慢衍生到就係呢種唔誠實嘅行為，就唔單止係一個個人嘅行為，就係一個 public interest 嘅問題，即係我哋係咪由 private interest override 咗成個公眾的利益呢，這個都是一個我們在對貪污甚至乎或者是廉潔一個觀念上的轉變，也都看得出是一個文明上的一個發展來的。 喂，你剛才提出一個點樣，我想起很形象化地去看貪污，譬如好像剛才嘉齊我們講了一首詩啦，官倉老鼠大如豆，即究竟 mouse king 來的，即那隻老鼠有幾大隻我想啲貓見到佢都會掉頭走，咁大隻啦，真係已經係完全係一個中飽私囊到點樣嘅形象。我睇過某一套電影咧，個公堂度咧，佢一開始升堂咧，嗰啲官差咪會動住支杖喺度嗌威烏嘅，跟住佢將佢改做貪污咁樣，咁即係你完全係將嗰個官場文化好形象化咁展現咗出嚟。但係頭先維你講嗰點乜嘢更加緊要嘅就係，如果我哋好理論性去睇貪污嘅問題，其實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會覺得貪污係大問題呢？因為佢唔現代，即係佢違背咗我哋好多時歷史學家我哋睇個歷史嘅演進，我哋 search 緊一個叫 modernity 現代性，即係譬如佢講遠丁咁對，我哋覺得專制係不如民主現代。而民主是我們經過很多理性思考，覺得是對整個我們人類的社群啊，或者一個政治演進來說是最好的結果來的。所以在理性追求過實驗過之後，我們覺得這個就是叫做 modernity 的展現了。而如果貪污，如果他是說是我們是違背整個 public interest 的，我們是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的，我們做官的人不是謀求人民的福利，而是謀求自己的那個私利的話，其實都是一個違背現代性。所以用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就會覺得喂不對路啊！呢件事，呢個係文明倒退嘅跡象嚟喎。如果到二十一世紀嘅今日，我哋唔順住個歷史巨輪轉動向 modernity， 反而係 backward 咁調翻轉嘅話，就好大問題。 係我哋話即係貪污，起碼喺兩個層面裏面係有，大家都係即係覺得係應該解決嘅。第一就係普通人嘅層面裏面咧，就係嗰個公權力嘅問題。你一個人擁有權力啊，即係佢係去點樣用？咁如果佢係濫用咧，大家係擔心嘅。如果佢不用都係擔心，簡單講就係你要俾錢佢，佢先至喐嘅，咁咧就係一個擔心。 即係有錢就放水，冇錢就散水。 喺官方立場裏面咧，依一個背後就係做到嗰個所謂效率低落個問題。所以喺好多現代社會裏面都認為貪污係被取締，因為佢認為咧，如果你俾錢先喐嘅話咧，其實背後係令到你個社會好多部門嘅運作咧係會落後嘅，速率係會限制，而喺咁嘅損耗嘅過程裏面咧，好多嘅即係國家嘅資本咧就會流失。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發上下兩邊都認為貪污好像真的要解決，即係咁。咁所以我哋話，即係原來社會是有變化。 所以其實我哋即係今日諗咧，我哋固然係對貪污係深惡痛絕。咁但問題，我哋都要講清楚貪污有啲咩唔好啊。即係我哋綜合，其實我哋頭先好多嘅講法啦。貪污最唔好嘅地方就是首先我哋現代社會係面向緊越嚟越要講公平。貪污係帶嚟不公平。係啦，咁越嚟越講效率嘅，貪污係帶嚟低效率。咁亦都我哋係講唯財嘅社會，即係我哋係有能力嘅人係居之，唔係有即係你係要透過公平嘅制度選拔最好嘅賢能，即係為我哋提供最好嘅服務。咁呢個即係我哋嘅目標，而貪污就係正正同呢啲嘢違背。係 啊，但係我哋即係必須要諗一個好難處理嘅問題，一個有權有勢。有家底有好多能力嘅人，我哋點樣可以令佢即係唔發財呢？其實我哋冇乜可能令佢唔發財。咁所以喺即係好多社會裏發啊，可能做高官，然後去某個私人機構做大官，係嘛？咁佢係咪有問題？我哋覺得好多問題，但係重點係咩呢？我哋喺法例上有冇講明啲清晰嘅線索，佢幾時係貪，幾時係唔貪？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個尾嗰度我講到啦，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有權有勢或者你係做緊官嘅話，係嘛？你其實冇乜人可以限制到你，阻止到你去做啲乜嘢，因為你本身就係一個社會裏面有好多嘅即係資本嘅一個人。咁我哋即係翻翻轉頭講啦，咁就當係做官咁啊，即係清朝嘅時候有所謂火耗嘅情況。火耗其實好簡單啦，就係話做各種各樣嘢徵收咗税緊之後，咁我又要工作噶嘛。咁工作嘅時候會有消耗噶嘛。 火耗即係燈油火啦， 即係有燒有燒 啲銀變咗。 即係簡單講就係，其實我哋容許其實你有啲嘅細嘅數項咧係自己代。咁簡單講，其實就係貪污啦。用今日嘅角度睇，咁但係其實喺即係簡單去到雍正前咧，都係火耗嘅自己代啦。咁但係即係火耗歸公，即係大家都聽過雍正佢嘅一個政策就係、不如你而家歸咗翻工啦。咁然後就有我哋所講嘅即係養廉錢啦，咁就俾翻啲錢你啦。咁你哋都有嚿錢啦，就去即係互相去抵消咗嗰樣嘢。咁其實背後其實都係簡單講就係條線點畫咯。咁你係收養廉錢同咧收火耗，咁都係收嚿錢啦，即係都係要去處理。咁你缺乏咗嘅錢咧，必須要處理嘅。我份糧都冇啖食。你要我幫你救火，我係唔會喐嘅。即係背後其實一個咁簡單嘅一個問題，就係社會嘅系統，你要佢良好去效有生效咧，係要有燈油火蠟。咁邊個去俾呢？究竟係用灰色收入去處理咧，定係白色收入去處理？就係咁啦。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雍正嗰個養廉銀嘅制度咧，好有意思嘅一件事嚟。即係雍正佢原意係好好嘅，原意好好就係因為即係橫掂喺制度外嗰啲官員都會收多㗎啦，咁啊不如將佢系統化，咁啊但係即係好似就係你哋嗰啲官員要做啲份內事啊，原來係要收多啲想做嘅， 咁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呢？個問題係我已經俾咗額外嘅你，但係當額外變成咗梗嘅 定例， 係啊定例嘅，你就覺得定例係正 確嘅， 再要多啲你先再肯做，再肯推。所以個問題係惡性循環嚟，觀念唔改咧。其實你增加幾多火耗嗰、那個結果都係官員要繼續爭取更多嘅貪污、更多嘅錢。咁嗱，但係我哋個講法咧就要翻去貪污係咩意思去諗。嗱、即係其實我哋講頭先阿卓然喺上一節尾度提到，即係法律唔容許嘅，即係其實可能嗰條線就係咁樣畫，咁佢為之貪污。咁但係即係我哋全世界唔好講咁遠啦，就係講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其實我哋對貪污嘅觀念嘅理解咧，可能就係從廉潔嚟嘅理解。Yeah.即係廉潔係佢嘅相對，即係我以前即係從事咗幾年講呢個貪污同埋廉潔嗰啲法律嗰啲研究，即係其實喺當中咧，我一個好大嘅體會都幾震驚，就係咩咧？就我要翻譯啊，咩叫做廉潔咧？呢、這個字咧，翻譯成英文啊，翻譯唔到啊，唯有係叫做 uncorrupt 嘅啫，即係冇腐敗。咁、原來西方人可能佢哋對於廉潔呢樣嘢唔係喺佢文化裏面咧，已經即係 呢個真係同我哋嘅語文有關， 道德觀念係啊。 即係譬如好似漢代咁拆舉孝廉咁樣，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孝好容易理解啦，廉其實都唔難理解㗎。係 啊，但廉嗰樣即係反面嘅貪啊。 即係喺個中文字咁，你會理解到。雖然有啲電影又可能會認咗做個窮字咧，即係話呢個廉字嘅咩？呢、這個窮字 有啲咩關係？ 即係廉就等於窮咯。 唔係，廉係窮嘅，不過窮得有啲骨氣咁樣。咁但係嗱，即係嗰個問題就係廉嘅反面就係貪。咁但係貪等唔等於唔啱？係咪即係道德同埋冇咁有道德？咁所以即係嗰個線係咩為之貪污？貪污係一種罪行，即係咁樣先可以畫到出嚟。嗱，咁喺傳統中國嘅法律裏面咧，即係譬如喺唐朝以嚟咧，我哋清楚嗰個法律制度咧，就係、即係如果係同官員貪污有關咧，就係所謂受莊啊嘛，受莊。咩但係咩叫受莊咧？係呢樣嘢好難講嘅，就係即係啲不義之財你去收咗。咁、那個官員點會收不義之財嗱？我收税收多啲，即係好似個火耗咁樣啊！即係大家好形象嘅諗啊，我收你一斗米，倒到個尖尖咁樣，但係我真係交上去俾上級政府咧，就 cut 咗嗰個尖，咁然後咧，即係嗰啲我自己袋，咁下面嗰啲喺個桶裏面嗰啲咧就俾上級。咁嗱呢樣咁嘅做法係咪一種好壞嘅行為嚟嘅咧？喂，但係我要食飯嘅喎，我俸禄好低，我做唔到喎。我陣可以講多啲嗰啲制度性嗰啲問題，即係點樣搞到官員咧？喺我哋今日嘅標準，佢哋唔可能唔貪污。咁嗱，但係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法律嗰個要求，就係、是、官員咧，如果你係受莊收取不義之財，你就係犯法。咁受莊係點樣咧？即係受莊最多咧，即係會搞刑。即係死罪嚟嘅，咁所以即係官員如果係佢收取不義之財咧，係有機會會死嘅。咁呢個咧係嗰個中國法律嗰個精神嚟，咁所以即係懲治貪官污吏咧係一件重要嘅事。咁亦都啲官員咧，如果俾人係指控係貪污啦，都應該有一定嘅擔心嘅。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嗰個法律嘅細節又好多嘢，我哋好難去講。 條文就有啫，點判先得㗎？點審？ 點樣為之？ 我係咪真係咁賭完你拉我先？咁你拉得咁耐， 咁樣可能唔係不義之財嚟，可能合法之財、合理之財，即係睇嗰條尺點度咧。有好大程度上係睇當朝皇帝佢有啲咩對於貪污啊，同埋百姓佢哋嘅利益嘅睇法。譬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將條線畫到好高嘅，你貪一個錢嚇、你貪一粒米都係貪即係佢去到咁嘅地步嘅。咁但係即係好多皇帝，譬如我哋講雍正，佢情貪係即係好唔手軟嘅，但係佢都火耗歸公，係咪？即係佢可能都接受到嗰啲所謂正義之財啊，正義嘅額外之財， 少少 油水啊，唔係不義啊， 將不義之財系統化咗，咪變咗正義咯。 即係或者佢如果係覺得嗰啲完全係不義之財，就唔俾佢收啦，係咪？即係所以嗰個係咪莊咧？我都難講。同埋咧，嗰個受莊嘅法律咧，仲有啲好有趣嘅細節嘅，即係譬如佢哋係點樣去由唐朝開始啦，到明朝、清朝咧，佢哋點樣計算咧？你收幾多咧？唐朝睇你收幾多絲綢，幾多匹，幾多匹絲綢。咁明朝開始睇錢，後屘原來啲錢唔值錢嘅，咁佢哋就睇銀啦，即係用咁樣嘅方式。咁但係咧，就唔係講你嗰個罪行，或者你做咗嗰啲嘢，因為受咗莊啊嘛，受咗不義之財，做咗啲咩結果出嚟？唔係睇個結果嚟到去判嘅，睇你收幾多。即係所以你收好多錢咧，你個罪行就大啲；你收少啲咧，嗰個罪行就細啲。咁 就唔係睇你做咗啲咩事。好啦，嗱，而個法律裏面咧，仲有啲細節好有意思嘅，就係、是、你係受財枉法。 枉法 嗱、嗯，你如果係因為收咗錢，嗰、那個人應該係判死刑嘅，你冇判，咁你枉法啦。咁、呢個比較明顯啲啦。咁你嗰、那個所以收到嗰個財產多少，即、就、係、是、不義之財多少，同你做咗呢個枉法嘅決定可能有啲關。但係咧，佢裏面有仍然仲有一種叫做不枉法嘅。不枉法罰得係輕啲嘅，但係咩為之不枉法都好難講嘅。即係譬如啊，我哋大家喺度排隊排下，哦，你收咗錢，啊個官員收咗錢俾你排先，咁有冇枉法咧？咁可能就係不枉法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咁啊，即係同嗰個法律嗰個絕對嘅判決咧，又有啲關有啲唔同。咁啊，仲有嗰啲細節就係咩咧？係有錄人無錄人咧，咪受俸禄嘅。咁啊，即係有啲人唔受俸禄噶，嗰啲唔受俸禄嘅可能係利啦，利就自己籌錢啊，即係喺你嘅職權裏面去揾你嘅生活嘅。咁嗰啲係無錄人，嗰啲無錄人如果係受不義之財嘅受莊嘅，可能又會受處分，但係就輕啲，罰得冇咁 嗰啲友仔冇俸禄，佢唔貪食咩啊？ 係咪做義工啊嘛？ 揾一個都 volunteer 啊，大佬掂喎咁樣。 係即係唔係咁當然啦。 咁所以佢嘅貪污係咪即係又提供咗個客觀外在嘅條件，即、就、係、是、有個環境俾咗佢？ 咪但係即係呢個係當然啦，喺個制度上面你要好多人係可能係服役咁樣嚟到去做一啲工作，唔係冇佢哋冇收入嘅，咁佢當然唔願意啦。 不過咧，嘉齊頭先講咗一樣嘢就係咧，嗰個尺其實就喺皇帝嘅手裏邊。其實亦都令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好似朱元璋咁，其實佢就係利用一個懲治貪官嘅方式，其實咪就係想集權。即係其實執政者有陣時當為嘅時候，你好似講到雍正咁樣，其實佢知道個制度係咁，咁係咪索性好似頭先你哋講話將啲黑嘅變白嘅咁樣？咁、其實會唔會都係一種即係有一種手段去集翻自己個權力，然之後再去控制？咁甚至乎或者係就係重新洗牌，再有另一種系統咧？ 其實好重要嘅見解嚟嘅，即係咁當然啦，即係朱元璋做好多懲貪嘅工作，未必係絕對同集權有關嘅，佢做咗好多嘢，使到佢自己係集咗好多權翻嚟。咁但係即係貪污呢樣嘢，確實又喺當時佢又要面對嘅。咁啊，即係如果我哋攞朱元璋做一個例子嚟講啦，呢位皇帝佢喺歷史上係好罕有地由乞衣做到皇帝咁。咁所以所謂平民百姓嘅疾苦，佢真係受過，亦都睇到喺元朝嗰啲腐敗嘅貪官污吏管治之下，百姓有幾苦，因為佢自己身受其害。咁所以點解會對貪官污吏係深惡痛絕？咁啊！但係問題係當時咧，即係朱元璋佢面對嘅處境咧，確實又係真係幾令佢即係如果我哋係佢，我哋都唔知會唔會有其他嘅手段啦。譬如係點樣咧？譬如係有災荒發生，咁災荒發生咧，皇帝通常嗰個處理手段係點樣咧？就係發生災荒嘅地方咧，就免税。咁免税好好啦，百姓唔使交税，就有多啲嘅收入可以应付佢哋嘅难关。 官员就有发财机会啦。 系啊，但系官员点样发财咧？就系税照收，不过唔使交俾中央。 系啊， 我免税，因为中央免去收取个税啫嘛。但系冇话啲百姓，即系百姓唔知道那个命令嘅。那个命令摆个官员嘅柜桶，佢哋就照样交税。系啦，咁呢个系即系发呢个咁嘅灾难财嘅机会啦。另外仲有啲咩？仲有啲衰到系即系有赈济嘅。有鎮制落到地方上面，咁啊，即係呢個好政府嘅表現啦。咁但係嗰啲官員咧，克扣咗自己袋落袋，唔俾嗰啲百姓。仲有啲咩？ 係啊，呢啲 X 水災。 嗱，呢啲其實唔係新嘅，即係歷史上出現過。不過喺現代社會仍然會有繼續有類似嘅事件，真係幾令人震驚，亦都好扎心嘅一件事。 唔符合呢個 modernity 啦。 唔符合人性。義同不義喺唔同嘅階層嚟講，其實都係好唔同噶嘛，即係你喺平民同埋執行嘅官員，佢哋面對住嗰個義同埋不義，或者啱同唔啱嗰個 context 其實好唔同噶嘛。譬如喺即係好似譚生頭先咁樣講，喺震災害緊嘅時候，咁啲百姓梗係覺得免税，你唔收我税係一件好好嘅事啦。咁但係喺官員佢哋個層次嚟講，咁佢哋都要食飯嘅。佢哋要食飯嘅時候，佢哋就覺得哇，依個就係好機會。咁佢哋就覺得好機會嘅時候，咁佢哋覺得就要做噶啦，即係我唔係話要 justify 貪污呢樣嘢，但係喺唔同嘅 context 底下，甚至乎可能平民地方嘅官員，甚至乎中央官員或者係皇帝，佢哋本身對貪污或者廉潔，甚至乎應唔應該不仁不義呢樣嘢，其實個定義都好唔同，所以變到就係能唔能夠上行下效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因為大家好難會劃到一條線係一致嘅對呢個概念。 啊，同埋有一個即係有個問題嘅就係，如果正話講咗一啲大嘅地方有災荒，如果啲地方嘅首腦級、首長級官員係都係咁樣去乞求嘅，咁其實是一個巨大嘅啲問題。佢同我哋小即係小嗰種即係細細地貪少少不僅米係有唔同，因為佢係一種巨型嘅首長級。咁我同埋咧，我哋其實好多嘅社會都係嘅，我哋有好多嚴格嘅規例管乜乜，但係背後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都希望嗰個官咧或者個職員咧係啲道德感。即係我哋都會講啊，佢有一個基礎嘅道德感係包喺裏面，雖然好難去寫明佢係啲咩道德感，但我哋需要有嗰啲嘢。咁呢個其實都係你貪到咁，其實嗰啲人見死不救，你都 係 有問題。 咪所以明朝初年咧係好恐怖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朱元璋突然之間發現，由户部尚書開始到各級官員全部都 貪嘅， 一條數出嚟，所以佢殺咗好多人。嗯、啊，嗰、那個國宦案就係咁樣嚟，佢點會寫本大告？ 所以其實即係話，即係我哋見到，即係譬如朱元璋都講咗幾次，其中一個就係話佢真係非常之勤力，係咪？第二個就係非常之狼，好狠心。咁但係其實你睇翻當時實質施政嘅種種問題嘅時候咧，你會翻覺其實如果佢唔係咁落手嘅話咧，可能佢個所謂國本咧一開始就已經即係完全唔可以繼續落去。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貪污。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即係大嘅官員啊貪污啊，佢去到即係賑災嘅俸禄啊、災銀啊，或者免税嘅時候，佢都會收埋啲税，自己中飽私囊。呢啲咁嘅大嘅貪官咧，真係過咗我哋道德底線，梗係憤怒啦。咁、但係一般嘅普通人，譬如正話去到家祥你上一次所講嘅不羹米袋少少俾自己翻去煮嚟食。嘅呢啲嘅情況，其實應該係有唔同層次嘅，即係佢嗰個大嘅規模啊，同埋佢嗰個災害啊，同埋佢係咪真係為對百姓嘅危害，應該係有完全唔同嘅理解 嘅。我哋其實今日睇咧講貪污問題就好明確，就知道有啲人咧明明知道嗰件事係壞事嚇，我咁樣做就係貪污，而佢哋照做。咁係有意識地貪污，但我哋睇全世即係中國歷史，譬如好多人咧，其實佢哋我哋今日眼中覺得佢哋貪官污吏，但係喺佢哋當時嘅處境，佢哋面對住嘅例如佢哋嘅俸禄，例如係佢哋嘅權力同埋佢哋所做嘢之間嘅關係，佢哋會唔會覺得自己做緊壞事？佢可能覺得自己係做緊啲順理成章、多年成習嘅積例，即係我根本跟翻之前嗰啲人嘅做法啫嘛。啊！佢冇做咗啲咩壞事， 亦都冇辦法唔做啊！即係 啊，或者你唔做嘅話，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啊，嗰條隊要咁樣排啊，咁你俾邊個先？咁呢樣嘢你冇即係有先例可循，你一唔近。咁嗱，頭先我哋見到阿明太祖朱元璋咧，其實佢用咗好酷烈嘅方法，譬如佢係真係嗰啲貪官污吏咧，係真係殺頭嘅。佢嗰本大告裏邊嚟講咧，即係前屍未移啊，嗰啲血都未乾。新嘅要斬頭嘅人又會嚟到，嗰啲貪官污吏又 係住隊斬啊！ 係啊，佢甚至乎用咗啲極端手段，譬如剝皮實草啦。 我強烈建議恢復明代嘅剝皮法， 即係貪官就剝咗層皮，然後塞啲稻草，然後掛喺個衙門前面嚇嗰個後任官員，即係新嗰個官員，即係呢個就係貪官污吏嘅下場啊！即係會去到咁嘅地步，但係有冇用咧？其實喺佢當時應該有啲用，咁但係咧，明太祖佢發現咧。佢做極咧，都好似做唔到佢理想嘅效果，係停咗一陣嘅，係真係冇咁表面嘅。嗱，譬如係點樣咧？佢派嗰啲即係嗰啲原本元代以嚟嘅嗰啲貪官污吏，信唔過啦，全部都衰啦。佢自己去辦學校啊，有國子監，嗰啲國子監嘅監生，佢就派嗰啲大學生落到去地方裏面做監督嘅工作。但佢發現嗰啲國子監生都貪， 即係系統性㗎啦， 係啦，同埋唔係系統性咁簡單啊，即係當然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但明太祖其實係對於貪污嘅理解，同埋啲官員啊嗰啲衰吏啊，甚至乎百姓咧，係帶有好遠嘅距離啊、即係佢啲官員覺得嗰啲嘢係正常嚇，嗰啲做法係冇問題嘅。但明太祖可能從一個百姓利益嘅眼光嚟睇，咁樣係唔得嘅。咁所以佢係一個即係新嘅角度嚟到去同舊嘅制度，即係有一個撞擊，所以產生佢嗰個懲貪嘅好多手段，同埋即係好酷烈嘅一啲做法。 所以我就係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貪污出現嘅環境啊，即係有啲咩嘢容許佢貪？即係譬如我舉個例，頭先阿嘉齊講咗少少啦。如果我而家見到有個官，佢年薪1000萬，你都仲要貪100萬，我覺得你真係人渣嚟噶。如果可以真係，群眾暴動去打死佢嘅話，你一定要預埋。 可能再少啲，可能貪。 但係你話如果你我人工係即係好似喺今日香港嘅生活指數，我月薪係得5000蚊，但我貪多 一根菜咁樣，佢會唔會係情有可原？即係可能我哋會從嗰個物質，或者譬如話，譬如好似明代咁樣，明代譬如官員嘅俸銀啦，即係佢年薪係幾多啦？咁佢如果真係窮到連食都冇得食，譬如好似個經典例子海瑞咁樣，佢好廉潔噶嘛，咪一家 N 咁多口咁樣都係食下啲咩清茶淡飯，死咗之後啲人幫佢執翻條屍出嚟起翻佢啲身家，又得個十幾兩銀咁樣。即係你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咁佢以唔貪清廉俾我哋名，即係歌頌佢名留青史啦。咁如果真係貪一個幾毫，當然喺原則上佢都係貪咗啦。但會唔會係有一個？即係如有一個環境導致佢咁，即係我哋而家翻返去歷史現場，即係我哋如果用今日嘅眼光去睇，貪污一定錯。 係， 但如果係因為咁而貪，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咧？ 其實頭先譚生同小木老師提及到嘅就係嗰個需要噶嘛。 係啦，就係、是、個需要。 尤其是我哋如果真係翻返去歷史現場，我哋睇下嗰陣時代啱啱即係叫做英國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其實冇乜警察啦，一嚟，二嚟。是整個制度上是有一個這樣的貪污的需要，因為其實警察的人工本身很低，而最大的一件即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是警察首長自己貪埋一份。他怎樣自己貪埋一份呢？那時候第一任的警察首長 Charles May， 他本身就是透過他警察首長這個身份開了一妓院，而那個妓院是集團形式，而怎樣集團形式法呢？就是 連鎖店， 不是連鎖店的問題，是每個在那個唔同環頭嘅警察係可以收取嗰啲妓女嘅保護費，即係變相係點啊？係用個妓院去養翻嗰啲警員 官妓咁樣。 係啦，冇錯，因為本身嗰啲警察人工太低， 太低， 而佢哋有咩方法令到佢哋係可以順從警察首長或者甚至乎成個perfect order 嘅點樣維持個秩序咧？要靠依班警察嘛？但係點樣安定依班警察咧？ 即係佢哋會做嘢或者 係啦，就係。開間妓院，然後養埋你哋，養埋你哋。咁你哋咧，除咗喺我依度睇住我個妓債之外，你幫我睇埋周邊嘅秩序，即係變相其實嗰個係貪污係形成咗一個系統性嘅秩序，即係唔 另一種秩序， 係啊，另一種秩序。你話佢係一種黑暗嘅秩序係可以，但係嗰陣時係必須，因為警察人工太低，你嗰陣政府係冇辦法可以 offer 到更加好嘅人工，因為喺英國嘅警察佢哋唔肯嚟。香港咁變相佢一定要依靠住好多印度嚟嘅警察大頭綠衣啊咁，但係你要依靠佢哋嘅時候，咁就唯有用其他嘅方法啦。 有冇啲咩高級嘅官員，譬如港督啊，或者高級嘅官員面對或者接目到呢個咁嘅情況，佢哋有啲咩反應？ 其實喺譬如頭先講 Charles May 嘅時候啦，咁其實當時候港督寶靈佢都發現到呢個情況㗎，佢都知道 Charles May 係。集團式經營呢個咁嘅妓院啊，甚至乎養緊呢班差佬，但係佢覺得冇辦法，做，因為成個系統底下人工太低，佢唔通炒曬佢哋，我維持唔到個秩序，呢個好緊要嘅問題。而其實呢個咁根深蒂固嘅諗法咧，唔單止係喺嗰二三十年，係一百年之後，去到我哋講緊1950年代尾、1960年代初，柏立基，講到柏立基，其實佢。當時因為有一啲嘅英國國會嘅議員開始嚟到香港視察情況啊，社會情況，發現你點解咁多人貪污嘅？即係我落區巡視見到有個警察得口兜面就問個小巴司機，收保護費，其實係即係你一睇都知係貪污嚟嘅，但係冇人阻止，而好似成件事個警察係好理直氣壯嘅，係好我係應該收， 攞正牌， 係我攞正牌收嚟。但係柏立基喺回信俾當時候嘅 CO 殖民地部嘅時候，佢又覺得依個唔係我哋警察嘅錯，而係華人嘅錯，因為華人佢本身有一種傳統就係送禮，佢覺得我哋警察保護咗佢哋，佢就會送禮俾我哋，咁所以佢將依個責任推卸咗出去，俾啲華人，而就合即係佢可能合理一方面合理化咗成件事啦，但係某程度上我哋係咪又諗翻轉頭？啲小巴司機其實佢又係有需要咁樣做嘅。如果唔係，突然之間我唔交俾你依個警察，第二個警察走嚟就可能無啦啦就話我阻街啊，或者其他理由搞到我做唔到 事。起碼都揾到個後援先。 係啦， 佢起碼我交咗啦。 係啦，我交俾你。 我都要交咗我份啦。你搞唔掂，你同佢傾。 你同佢丟，你哋各自分幾多？咁所以 唔單止係官員嗰陣時有需要，甚至乎係平民佢哋都有需要， 係一種秩序， 係變咗一種秩序。 我諗即係秩序嗰個意思或者重要性喺邊度，就係話即係一般做生意嘅小市民咧，其實好需要一個穩定嘅環境， 係 即係佢淨係需要簡單講有個我應該點做，我就可以繼續做個生意。所以其實我俾錢佢又好，我俾錢請個保鏢都，其實同一件事嚟嘅。邊一個最簡單最有效咧，就處理嗰個問題。咁第二就正話喂，你講到個所謂系統性嘅問題，當我哋形容一件事係系統性，背後係咩意思呢？就即係話你唔係換一個人可以解決，亦都唔係換十個人可以解決，亦都唔係好似朱元璋咁啊！我揾個我自己訓練一批，重新掉落去，就可以解決。因為系統性嘅東西 搞唔掂啊！嗰個真係 本身佢有一個穩定嘅結構，咁有穩定嘅結構唔係話中間換一兩嚿就係解決，要成個系統重新嚟過先得。 所以你而家咁講咧，令我諗起一個好重點嘅樣嘢，就係其實貪污嘅原因，你頭先提到就係其實都。同你嗰個收入太低，逼死咗你貪，所以你會見到咧新加坡咧，李光耀成日都講一句嘛，就係、是、高薪養廉啊嘛，即係我俾多啲錢你，咁你哋就佢其實佢有佢嘅原因嘅，佢亦都有講到就係話佢哋嘅政府要一個最好嘅人才，而其實呢啲人才可能喺私人機構裏面可以賺到更加多嘅錢，所以你做得公務員嘅話，你唔可以俾得太低嘅人工佢哋，咁同時亦都係高薪嘅情況之下，你哋就唔會貪啦。咁當然 都係一個期盼啦，即係希望。 係因為有時人啊，真係錢會嫌多噶嘛，即係好似頭先舉個例子，1000萬年薪會唔會真係貪過100萬咧？ 都有人會貪噶， 30萬都貪， 貪張機票都貪啦，可能有陣時。 咪就係你送都貪啦， 一錯咪得咯， 咪係咯， 唔覺得錯就會貪。 係啊， 嗰啲你自己氣壯，我咁嘅權力應該有咁嘅即係回報或者咁樣嘅收穫噶嘛，即係會有咁嘅人，有咁嘅觀念，咁所以係成個。即係我哋今日講翻貪污同埋廉潔嗰個對立咧，其實係要有一個好明確嘅廉潔嘅觀念，並且廉潔嘅觀念咧係大家好追求嘅，咁但守唔到嘅話咧，係大家覺得係深惡痛絕嘅，咁樣先有得搞。即係如果唔係咧，即係貪污係唔好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大家一係收入太低，一係制度問題。咁但係冇諗過要改變個制度，冇諗過要提高嗰啲收入，以至冇即係讓貪污消失嘅，即係咁樣邊有得搞？ 所以我諗其實呢條此間就頭先阿阮行提出咗一樣好嘅，譬如啦，阿李光耀話高薪養廉，咁高薪養廉背後都仍然要有個大嘅環境啊，就回應咗大家幾位頭先講嘅就係，譬如你個文化上個環境上係咪可以 fulfill 呢一樣嘢？教育上有冇一個適當嘅水平，能夠容讓譬如話開始真係讀書嘅人啦，佢會。知道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廉潔嘅，呢個世界有樣嘢叫機會嘅公平、均等，而唔能夠譬如話我憑住我嘅教育，我做到一個官啦，能夠係統治即係管治一個地方啦，咁我應該用一個點樣嘅理念，先進嘅理念，一個公平嘅理念，去維持住呢一個廉潔嘅嗰個環境。不過我有陣時會諗就係可惜嘅就係，譬如好似頭先阿嘉齊提到，譬如好似明太祖咁嘅起於民間，咁佢深知民間疾苦。咁跟住做咗皇帝之後就話：哦，咁樣咁多貪官污吏，我以前喺呢個江南點點點嘅時候，佢就係呢啲友仔有份害我做乞衣啊，咁樣係咪啊？咁啊，天災人禍又冇人理咁樣，咁佢就可以下蔡元或者殺曬佢啦，即係澄清個例子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當好似我哋今日面對今日呢個世紀，即係我哋可能有啲國家已經喺度不斷咁樣即係叫。崛起啦，佢一路喺度強大啦，佢嘅教育亦都開始慢慢越嚟越符合呢個 modernity 嘅時候。如果呢一個咁樣嘅大嘅環境仍然冇跟隨住呢一種咁樣嘅演進，教育上啦、文化上啦，或者甚至乎經濟上，係咪？可能已經喺經濟生活上已經好蓬勃啦，但係貪污仍然成為一種好習慣性、好傳統性、好理所當然嘅一種文化或者一種生活嘅時候。咁就好可悲喎，呢件事。 係啊，其實咧，即係我哋翻古今中外咧，好多嘅時候咧，都會講到話反貪嘅，不停咁反貪。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實際上咧，好多時嘅出現嘅情況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越反極貪咧，都係繼續貪啦。第二個演變嘅情況就係咩咧？就係、是、咧，只能夠打某一部分嘅人。咁邊啲人咧？可能就係皇帝睇唔順眼嘅。 各位觀眾大家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咧，即係有啲普通可能其實佢都係黎民百姓嚟嘅，咁但係可能佢做咗某啲嘅即係叫做政府嘅相關職位啦，可能好低層嘅職位，譬如維尼都有講到，譬如當時嘅普通嘅警察或者一啲嘅即係低層嘅一啲嘅公職嘅人員。咁其實佢可能佢第一啦，佢冇得唔收啦，因為佢系統性佢係必須要去跟住規矩做嘅。第二個就係可能佢本身好窮啦，咁佢覺得收翻少少嘅著數咧，對佢即係其實都係求生存嘅一種變體一種方式，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哋話其實貪污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層次嘅。 咪我要諗翻咧，即係我哋講貪污嘅話題，譬如放翻落中國歷史嚟到做一個比較，即係中國古今嘅比較咧，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好明顯嘅分別嘅。點咩明顯分別咧？就是、傳統中國咧，我哋講貪污係針對公職人員，但係我哋香港講咧，可能私人機構裏邊嘅人咧，只要有一定嘅公權力。啊，即係或者係佢係唔係自己個人嘅權力啦？咁佢係喺當中謀取著數，我都覺得係貪污。咁所以呢把尺如果要放翻喺傳統中國，好難去放。咁亦都係即係我哋講現代中國，如果要去進入一個我哋香港標準嘅無貪社會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差距喺度。啊，呢個差距要彼此調教認知。咁但係咧，我哋講翻去傳統中國嚟去講咧，其實著名嘅歷史學家。吳晗先生咧，吳晗就係寫《海瑞罷官》，搞到毛澤東引發文化大革命嗰位咧。咁佢就曾經好系統咁分析過啦。譬如講明朝、清朝咧，特別係明朝咧，嗰啲官員貪污咧，佢嗰個制度性嘅原因。咁佢有四個重要嘅論點。佢第一個論點就話到咧，其實當時嘅官員咧，唔係官員啦，嗰啲科舉考生，佢哋都有一個書中自嘅黃金屋嘅心態啊嘛。就係讀書係咩啊？讀書就要發財 揾錢， 係啊，即係、就是、你諗下，你就要衣錦還鄉。係 啊， 咁呢個咁嘅心態咧就。令到你要報國，要到去做啲幫黎民百姓去有公平公正嘅呢啲咁嘅觀念咧，就是、拋諸腦後。佢第二個觀點咧，就認為咧，科舉考試咧，其實有一個制度性嘅問題，就係、是、你贏你中咗咁點啊？你中咗之後點樣？中咗之後，即係我哋上一集講呢個捐納嘅時候都講，其實有一個好長嘅等候時間，即係中咗唔代表你即刻有官做嘅。咁另外就係中咗啲咩咧？你真係中咗，你要將呢件咁大好嘅消息話俾你屋企聽啊嘛。但係你喺北京啊，或者喺南京一啲重要嘅城市裏面去赴考，赴完考之後，你屋企可能喺廣東，咁點樣將個消息傳翻去？就要揾啲人腳幫你去傳遞消息。咁仲有啲咩咧？大家諗起周星馳最後嘅《西遊記》啊，嗰度衣錦還鄉嘅時候，嗰個即係至尊寶要即係騎住白馬，跟住好多排場，好啦，等等，呢啲排場唔係政府供給嘅，係要自己揾錢去做。咁你嗰啲錢邊度嚟啊？通常如果你係大户人家，你可能就大把錢。如果是普通人的話，可能就要向人借錢，很多人都願意借錢給你的，因為你 咁就大件事，大件事， 大件事啦。 咁你就未來會負債，所以你一旦做了官，第一件事就要收回你的成本， 成本， 你要去還債。咁呢個係即係第二個制度上面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你做了官之後啦，你上級咧，原來都有一個上能不正下能歪的一個情況，就係上級都要禮物嘅。咁你要俾禮物你嘅上級，你可能先有機會咧喺個考核裏面正常，唔一定好啊！咁你所以你啲禮物邊度嚟？就係、是、守刮百姓嘅民脂民膏，係啦。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頭先阿卓然咧都有提過，就係、是、如果大家太過貧窮嘅話，咁佢唔可能唔貪污，或者唔可能唔謀取著數。呢、這個就係明朝、清朝嘅一個重要問題。上一集我哋講捐納嘅時候咧，都講到，如果官員正式嘅俸禄係非常非常之低薪啊，咁啊，即係可能做一品官都係得一百兩至到三百兩之間，即係以咁低嘅收入咧，其實係冇可能去運作到你個家庭，因為你又要有啲幕客啊，又有啲隨從啊、家丁啊等等，咁啊你要俾屋企人起碼唔係淨係食菜啊，都有肉食，咁啊你仲要可能養一啲依靠你嘅親戚朋友，咁所以咧嗰、那個好低嘅人工咧，係導致你冇可能唔貪污。個人工低到個地步係點樣咧？咁啊即係明太祖朱元璋，我哋話佢可能喺情貪方面好着力嘅，但係佢就冇睇穿到其實官員都有生活上面嘅需要。 冇錯， 係啦，咁即係佢個薪級表係佢定。 是啊， 咁低嘅一個人工啦，咁仲要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就是、明初嗰啲官員嘅俸禄係用抄啊， 用钞票，即系明太祖有个幻想，就希望佢可以印啲钞票出嚟取代金银。咁但系呢个幻想唔成功啦。咁结果咧，钞票印出嚟之后咧，佢跌价系九成以上。咁我譬如我俾100贯钱你做你嘅人工，但实际上可能系得10贯嘅啫，即系个市场接受佢系10贯。喺咁嘅情况之下，官员系极度低薪。喺极度低薪嘅状态之下，佢哋可以点样？咁大家都可以，所以我話人人貪污唔係人都想貪污。 而喺依咁嘅情況之下，有個有錢嘅人，即係俾少少錢你，佢亦都唔係要你作奸犯科，亦都唔係要你殺人放火，佢只係希望你可能 少少方便 地方，就俾啲方便我，俾啲甜頭我，幫一幫我個指責，唔係唔幫啊。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諗法可能即係明太祖可能繼承元朝啦，元朝佢就所謂 tax farming 啊嘛，即係有啲包税制度，咁啊即係可能係拍賣嗰啲省份嘅税收俾啲商人，有啲商人咧去將嗰啲税收自己收翻嚟，咁可能收多啲佢哋自己咪有賺咯。咁即係咁嘅一個心態之下，咁就即係將嗰個官僚機器咧就交俾一批人，即係自行去解決個問題。咁明太祖就好要求官員廉潔啦，咁所以即係你唔肯做官咯，好多人係咪？因為個待遇咁低，咁而咧嗱，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就導致到其實清初嗰啲官員嘅收入都好低嘅。咁我哋點解話和珅係大貪官咧？咁和珅可能係真係一個大貪官，咁但係佢喺佢個世界裏邊就係被允許啊，即係皇帝都默許佢可以搜刮多過佢俸禄，或者係佢職權之內可以有辦法去揾多啲嘅收入翻嚟。咁啊，即係所以就導致到啊呢啲咁嘅制度性嘅貪污咧，咁樣出現。 其實頭先譚生講好耐，即係 point two 嘅一個位就係貪污癥結嗰個問題，點樣反貪，同埋點解反貪喺歷史上到今時今日都係咁困難。其中一種諗法就係因為我哋對貪污或者甚至乎廉潔呢兩個 term 嘅 definition 其實係可以好唔一致嘅，即使喺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時空底下。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大家都好熟悉喺香港割拍事件底下，其實英國喺倫敦嘅政府同埋港英政府其實對貪污呢個字已經都有好大出，即係好大嘅分歧。喺港英政府底下，防止賄賂條例底下咧，係列到明，如果一個官員佢嘅收入同佢嘅職稱不相符嘅話，其實佢已經係觸犯到貪污呢樣嘢。但係喺英國倫敦底下咧，其實係佢哋係冇呢個概念嘅，佢哋覺得一個人佢可能。即係可能有我哋今日講 outside practice， 佢可能做一啲 part time 嘅工作，喺銀行上面見到佢嘅收入可能係多過佢本身嘅薪金，其實唔一定等於貪污，因為如果我哋咁樣即係喺英國官員底下嘅諗法底下，如果我哋就咁話佢係貪污咧，我哋係違反咗普通法嗰種我哋未。確定到佢 charge 嘅時候，我哋已經定咗佢罪先。 即係佢自己有能力揾錢喺英國咧就冇問題。 係， 但係如果你自己揾好多錢喺香港咧，可能你就會俾人查啦。 其實已經觸犯咗防止賄賂條例。咁好啦，喺嗰件事喺點解關國柏事件事咧？就係、是、因為國柏大家都知道係翻咗英國噶嘛。咁當時候其中一個爭拗點問題就係、是、港英政府能唔能夠成功引導翻國柏翻嚟？香港，而其中英國就認為我唔會引導你翻嚟，因為喺英國嘅引導條例底下咧，我點樣可以引導一個人呢？就係喺英國同埋喺需要引導嘅嗰個地方或者國家底下，佢同時喺依兩個地方犯咗法，而喺英國嘅官員諗法底下咧，尤其是內政部其實堅決反對，個原因就係因為喺香港犯咗法啫嘛，唔係喺我英國犯法。咁變相就開始港英政府即係香港同英國就開始拉鋸。咁到最後，英國點解肯放行呢？就係因為喺香港揾到國柏嘅數簿嘛。咁所以先至喺嗰陣時就真係列到明佢喺邊度收咗幾多數，邊度收咗幾多數，先至證實到喺英國嘅法律底下佢都係貪污。咁但係我哋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可以睇得到嘅一樣嘢就係、是、貪污呢個字，就算我哋喺都係1974年、1970年代，我哋叫做近代啦，都可以好唔同。第二就係喺同一個 legal system 底下。都可以係有兩種好唔同嘅詮釋， 係， 咁所以我哋回歸翻就係點解我哋貪污或者甚至乎即係貪污依樣嘢點解咁難去滅絕咗佢咧？其實依個詮釋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同埋正話為你都講到啦，即係背後都有好重要嘅政治嘅原因， 係， 即係佢真係唔想一個即係英國嘅駐香港嘅官員俾香港嘅法律咁樣即係章法， 係 嘛？咁所以其實背後其實講緊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判邊啲嘅人 反貪污的法例，其實都是有一個選擇，尤其是在即係以前的中國更加是一個選擇。 嗯，和珅的 case 就很經典啦，即是有人話他貪污是有2億4千萬兩，有些甚至乎有八億兩。 八億兩， 當時清朝的財政税收大概是7千萬兩，係咁大的數字，咁清朝誒抄佢加化咗啦，咁但係啲錢去邊？ 去邊啊？ 從來都冇人有 就係抄佢嗰啲， 唔 係 啊， 自己食飯。 唔係啊，個問題係個問題可能係。根本就冇呢個， 根本冇呢件事， 根本就係嘉慶皇帝要做佢， 要做佢啦，係啦， 係啊，即係所以係咪一個大貪官制啦？ 係啊， 即係喺一個大貪官，我哋好難講啊。但係即係貪污呢個罪名，愛嚟擺喺你嘅政治對手上邊，太好用。 係，每個人都會睇，成多多少少都有啲灰色嘅時候，你好難中邊個係咩？如果規則係好嚴格，但平時係唔執行嘅，如果係突然間有事先攞嚟用，咁就睇下你邊個攞嚟。 個個都係貪官啦， 係啦， 冇錯。好啦，今季嚟到咧就係最後一節啦，咁啊都想聽下大家嘅，即係有冇啲咩感言同埋感想啊？遠行講先。 我其實咧就幾開心嘅，因為都開到第二季。咁同時咧，其實你都會發現咧，我哋每一集都會請咗好多嘉賓上嚟咧，特登講一啲專題。咁其實就每一次做一啲節目咧，都覺得自己學咗好多嘢，因為其實每一個專題咧，都係每一個嘉賓用咗好多年研究得嚟一啲心得同埋成果，亦都反映緊就係而家個史學嘅趨勢，就係多數都會用一個專題嘅形式咧去做一個嘅研習。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每一日都即係學獲益良多。 嗯，我就覺得做呢個節目開心啦，可以同大家一齊玩啦。咁我又好中意睇呢個觀眾嘅留言啦。咁有啲觀眾嘅水準係超高噶啦，即係好多超級嘅卧虎藏龍嘅歷史學家潛藏喺民間。咁但係當然牽涉到可能有陣時啲歷史嘅觀念嘅一啲睇法啊，或者一啲史觀嘅一啲詮釋。咁都見到唔同嘅可能觀眾對我哋嘅意見睇法有意見嘅。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可以真係得益好多咯。 我覺得我哋咧可能喺香港好特別嘅，就有中史同埋世界史嘅診域。咁但係咧，我哋希望我哋嘅節目咧能夠打破呢樣咁嘅僵界。咁我哋做好多嘅專題，其實個意思就係咧，我哋嗰啲研究，我哋嗰啲討論咧，唔係淨係關乎中國，有時候關乎東亞，甚至乎全世界。咁啊，當然我哋就住財政史研啦，可能題目嘅重點都有唔同。 係啊，今季其實我哋講好多唔同嘅課題嘅。我哋講過咧就係愛情啦，講過一個仇恨啦，講過依個貪污啦、法制啦、東亞嘅法制啦，講過依個警政啦，講過建築啦，種種唔同嘅課題。呢啲嘅題目背後咧，其實都需要有啲即係跨學科領域嘅知識啦，同埋咧喺歷史嘅史觀嘅咧各種各樣。我始終相信咧，歷史係咁話咧，會俾大家咧有一個好好嘅歷史嘅觀念，幫到大家嘅。下一季再見，拜拜。